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有一位英国诗人要介绍俾大家。 呢位英国诗人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可以讲系艾略特之后咧、可以讲系最重要嘅，因为牛顿咧又去咗美国。咁英国当代最重要嘅诗人咧，菲利普拉金。咁其实应该一早介绍佢，但系一直咧等住一个好嘅中文译本啦。因为佢咁重要，但系其实依家先系出第一本佢嘅中译本。咁拉金咧，佢系一个好奇怪嘅人嚟，可以讲佢终生未娶啦，冇结婚啦，同埋咧就一直安于咧系做一个图书馆嘅馆长。是一个一开始是管理员，后来做了一个大学，一个小型的大学的馆长。咁后来呢，当然呢他出了名之后呢就很多荣誉啦，但是这些荣誉呢他很多拒绝了。比如说英女王封他做贵眷诗人，贵眷诗人真是全英国最劲的诗人啦，但是要做很多东西的，做贵眷诗人。比如说啲庆典你要写诗啦，什么节日的时候你可能要出来读下诗，咁他又嫌烦，他又拒绝了。他觉得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跟他的诗的风格又很相似，他的人真是几虚无下的。同埋甚至有啲悲观啦，同埋呢係好看破世事嗰种。不过呢拉金呢佢一开始唔係咁样嘅人，佢一开始其实佢廿零岁呢佢喺牛津大学读书已经好出名啦。已经牛津大学出一本诗选啦，二战刚刚结束嘅时候。佢选咗一个佢在读嘅学生，係佢选咗十首诗喺入面。当然啦，嗰陣时佢嘅诗呢一个典型嘅青少年嘅诗啦。其实几美丽，同埋咧几雕琢嘅，同佢后嚟嘅诗好唔一样啊。佢早期诗咧，其实我就拣一两首，比如话，依家俾大家听下呢首叫做《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 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菲利普·拉金。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血液打开他自己。风骄傲地涌起于站立着白马的草地的高空，陡直的森林上方，它像号角一样回响，直到顶点。闪耀的树下，它在哭泣。屈从是唯一的好，让我成为一种乐器吧，调好琴弦，为万物奏响它们喜爱的乐音。当街道渐渐昏暗，如何能回忆这样的音乐？在雨水和石头地之间，我只看见一种古老的悲伤在坠落，只看见匆忙而烦忧的脸，姑娘们脆弱的双脚行走的步态，那颗在她自己无尽的沉默里跪倒的心。 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作者呢就是菲利普·拉金。 如果就睇呢首诗咧，你系估唔到佢系后嚟一个咁重要嘅，即系意味住英国诗歌一个可以讲系独立运动，独立于咩咧？独立于成个欧洲传统嘅诗。但系呢首诗咧，好明显系仲系从属于欧洲诗歌嘅传统。大家如果唔出作者名咧，你话佢系李尔克写嘅都得嘅。入边比如嗰种对自然嘅推崇啦，或者对自然入边嗰种神秘主义嘅应和，佢话哇，大自然当佢个风吹起上嚟，啲树喺度闪耀嘅时候，我要成为自然嘅乐器。点解啊？佢系认为人咧系可以应和大自然嘅神秘，同佢产生共鸣嘅。其实呢个系好典型咧德国式嘅神秘主义。咁喺李爾克嗰度去到咗一个极端嘅，但系咧佢呢度咧有少少翻嚟啦。佢冇就寫大自然嘅偉大，佢突然間下一段咧就轉入咧，當佢翻去城市嘅時候，佢點樣？當然咧，佢不甘啦。但係呢種不甘咧，佢唔單止係話一種強烈對比，話城市就唔好啊，現代生活就唔好。佢反而喺現代生活入邊咧，佢又去睇到 佢所關注嘅人，比如話啊一啲喺度匆忙咁樣行路嘅姑娘啊，咁一啲女孩子，咁同埋佢自己呢，佢自己喺自己嘅沉默入面跪倒，即係表示佢其實對呢種生活係有足夠嘅敏感嘅。咁呢度我覺得係有少少預示到佢後嚟嘅詩點解啊咁徹底咁樣轉向對現代生活，對一個英國嘅城市生活嘅嗰種描寫，而唔係停留喺之前嗰種都係有浪漫主義色彩嘅詩入面。 係在喧鬧的風聲裏爬山，跟住落嚟咧，我哋要介紹離去。 离去，菲利普·拉金。一个夜正在来临，越过旷野，不点一盏灯，此番景象从来无人见闻。远眺夜色仿如丝绸，但当它被扯起，盖上膝盖和胸口，却带不来温泉的享受。那棵树去到哪里？他曾将大地与天空锁在一处，是什么在我的手底？我却没有察觉。是什么暗夜中压低了我的双手？ 离去呢首诗呢，其实都是一个拉金一种佢一个永恒嘅主题嘅变调吓。永恒主题就是宗教。咁拉金对宗教嘅反思呢，一方面呢佢有啲好彻底嘅，佢最出名的一首诗呢叫《降临节婚礼》呢，但係好长，我哋冇揀。咁呢入面係反复咁样思考宗教，同埋呢宗教赋予世俗人同人之间婚姻关系等等嗰啲嘢嘅一种反思。但係呢喺呢首入面你会睇到宗教嗰个潜台词係隐藏得好深嘅。佢会先描述到呢黑夜嘅力量好强大，是冇灯存在。呢、这个黑夜呢佢冚住你好似一张皮咁样，但係唔会令你觉得舒服。咁其实係有啲象征住呢过去嘅宗教传统呢其实对人呢唔一定係安慰。佢带有一种恐吓，或者係带有一啲呢要求你去服从嘅嘢喺入面。但係佢又諗到呢宗教佢最初出现呢，佢嗰棵树一个象征嚟嘅。树佢将大地同天空连埋一起。其实就好似宗教出现将神同人连埋一起一样嘛。但佢入面呢最后佢係保持咗一个开放嘅结尾。佢係有样嘢呢喺佢嘅手入面，佢自己都唔知係乜嘢。但係就係呢样嘢呢喺黑暗之中呢令佢嘅手压沉咗。压沉咗嘅意思呢係令佢服从咗佢，或者令佢呢去赞叹緊呢样嘢。但呢样嘢係属于佢自己嘅。是神俾佢嘅呢，但係喺自己身上面挖掘到出嚟嘅呢佢冇表示。呢个係佢一首著名嘅短诗，讲人呢面临住呢个神俾嘅力量嘅时候呢人嘅态度係点样。 但我始终冇讲嗰样嘢係乜嘢。 係啦，咁嗰样嘢你可以觉得係一种好神圣嘅嘢，亦都可以觉得佢係一种你话佢係邪恶嘅都得，或者係或者係一样你回避唔到你嘅命运咁样嘅一样嘢，但係佢令你嘅手压向下。放低就你冇办法去骄傲面对呢样嘢嘅时候。 离去咁系一首短诗，跟住有另一首短诗啊，愿望。 愿望，菲利普·拉金。借一切之外，渴望着孤独，不管天空怎样布满请柬的阴云，不管我们怎样遵从书中的圣爱之人，不管一家人怎样在旗杆下合影，借一切之外渴望着孤独，借一切之下淹没的愿望在奔突，尽管日历带来狡诈的压力，尽管有人寿保险列入日程的生殖仪式，尽管眼睛奢侈地逃离死亡，借一切之下淹没的愿望在奔突。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愿望呢首诗呢有几个词呢已经好突兀咁样出现喺嗰个时代嘅拉金，因为其实拉金嗰时系处于一个转型期。但系嗰几个词呢，比如话书中的圣爱指引啦、人寿保险啦、 列入日程的生殖儀式啦。 嗯， 呢度你大家覺唔覺得有少少諷刺咧？其實唔只係少少，我覺得都幾諷刺。作為一個有家庭嘅人咧，我覺得我俾佢諷刺到我。咁比如話，即係一個正常嘅組成嘅家庭之後嘅人咧，你會為以後作準備啦，買保險啦，你會算計幾時生嘅仔啊，先啱啊等等。但係俾佢咁樣寫咧，好似哇呢一切變得好似好做作，同埋咧係幾虛無嘅，即係幾無謂啊，甚至係其實拉金越向後越往後咧，佢越多咁樣呢種即係完全係冷言冷語咁樣諷刺緊，即係現代嘅所謂完美家庭，因為佢自己唔係咁樣嘅，佢選擇咗唔結婚啊嘛，佢描述嘅所有嘢咧，其實我哋可能都會經歷。首先有咗請柬啦，有咗請柬先結婚噶嘛，結婚佢將結婚咧呢種即係結合所謂神聖嘅結合咧，佢就直接係貶低為即係或者簡化為就係性愛，跟住咧哇有一家人咁嘅都温馨的家，跟住去旅遊啦，揾啲景點合影。 旗杆只係合影啦。 但係咧，佢始終強調住一句話，佢反覆係強調佢渴望住孤獨。 係咯。 啊，佢呢個渴望孤獨，當然一嚟係拉金佢自己嘅一種私言字啊嘛。我一定唔會陷入呢種家庭嘅困境嚟嘅。但係一方面咧，佢又好似暗示緊，好似每個男人係咪其實即使佢已經咁樣， 但其實 都仲渴望緊 嘅，心底都係渴望嗰份孤獨。 所以呢首詩咧都幾引起人共鳴嘅，佢仲叫做願望喎。佢話：哇，呢、這個願望簡直係喺度奔突緊啊！哇，係控制唔到嘅。你遲早咧，你都會加入我哋呢啲單身漢嘅行列嘅。 啊，我唔知道會唔會係佢自己一廂情願啦、啊、呢啲想法。 我覺得佢都幾講得出一個已婚男人心底嘅願望，即係點都你有時人你會突然間你渴望孤獨嘅， 係享受一兩日孤獨啦，係嘛？ 癞蛤蟆、飛利浦、拉金，為什麼要用工作這隻癞蛤蟆捲伏在我的生活上？難道不能用智慧作長沙，撵走這個臭東西？一星期六天都被他污玷，用他令人作嘔的毒液，只為了付清幾張小帳單，那可不太划算。許多家伙靠小聰明過活，講師、笨舌頭、無賴、廢人、莽漢，不見得變成窮光蛋。許多家伙生活在流汗，鐵桶裡面燒着火，著著罐裝沙甸魚和風吹落的野果，好像也蠻快活。他們的小子光着腳，老婆糟得沒法說，皮包骨，瘦得像菜狗，但也沒有誰真的挨餓啊！但願我有足夠的勇氣大喊一聲，去你媽的養老金。但我清楚，再清楚不過，那正是美夢存在的根底。因為有些什麼也盤踞在我心裡，如同一隻癞蛤蟆，它蹲伏的屁股沉得好像壞運氣，冷得有如雪地。他從不允許我用哄騙的手段一口氣獵取名望、金錢和美女。我不是說這一個體現另一個的真理，另一個的精神真理，我是想說一旦你同時擁有，就很難將任何一個捨棄。 哇！呢首係拉金嘅名作啊，即係好多人知道佢就係因為呢首詩記住佢，而且你會聽到咧，頭先聽到咧，哇！完全係諷刺挖苦，我就諗到咧 ，My Little Apple 嗰首邊個發明了翻工？ 我好中意呢首歌。 我諗呢首詩同呢首歌咧，喺香港人係尤其有共鳴咧，因為我哋香港人著名係翻工翻到真係哇！大義滅親嘅地步， 工時好長啦、啊， 係啦，工時長啦，同埋個工作要求你去犧牲奉獻好多嘅嚇，而且你冇得質疑嘅。但係哇，佢咁淋漓盡致，佢話工作就好似一隻癞蛤蟆咁，點解佢要趴喺我嘅生活上邊？ 啊，喂，其实呢首诗我谂即系喺香港嚟播，我都唔需要讲乜嘢，全全讲紧我哋心底入边嘅好多说话啦。但系我要点提，要讲下咧，佢点解会令我哋咁有感触咧？佢入边用咗一啲哇好具象嘅描述，佢将嗰只癞蛤蟆啊写到真系完全系越灵越现咁样，好似真系一只癞蛤蟆，佢个屁股沉得好像。坏运气啊，坏运气！我哋前几日咧先睇新闻有听到啦，阿英女王嘅口头禅嚟嘅，bad luck 啊， 系啊，冻得好似雪地咁样，哇！呢种好具体化，将一个人对工作嘅厌恶，其实系对一种价值观嘅反叛啦。但系菲利普拉金咧，佢一世都喺度工作。咁呢样嘢呢，佢后嚟呢喺十几年后啊，佢仲写过另一首诗叫做《重访癞蛤蟆》。佢话：哎呀，过咗咁多年，我仲俾佢压住， 系都仲系讲紧呢个话题。 系啊， 癞蛤蟆啊，呢首诗我谂好多打工仔咧，应该都好有共鸣， 唔使解释嘅，直接大家都明噶啦。 最后，我哋呢集最后要介绍《离去之诗》。 离去之诗，菲利普拉金。有时你辗转听到这样的墓志铭，他抛下一切撒手而去，这声音听来总像是确信你会赞同这大胆而纯粹的原始的举动。他们是对的，我想我们都憎恨家庭，却不得不待在那儿检视我的房间，无非是精心挑选的废品，好书好床，我的生活完美有序。所以听到他说，他从人群中走出去，这让我脸红而激动，好像听到然后他解开裙子，或是拿去吧你这坏蛋，如果他可以，我为什么不能，这让我保持勤奋和清醒。但是今天我要走了，是的，阔步在坚果散落的路上，我身于矮硬而精良的水手舱，如果它不是这样装模作样，这么松茸的倒行的脚步，为了创造一个目标，书籍、瓷器、一种生活，该受谴责的完美。 离去之诗，作者就是菲利普拉金。 我哋头先先介绍一首叫离去，依家又嚟一首离去。你睇到佢想即系摆脱呢种日常生活嘅愿望系几咁迫切吓。离去之诗同癞蛤蟆呢两首诗当时同时发表嘅，同时发表引起震动啦。哇，点解有人可以咁样去质疑我哋大英帝国已经一个成熟嘅资本主义？一切其實已經井井有條喺度運作緊，點解呢個人要咁樣呢？其實每個人呢，我諗睇住嘅詩嘅時候，你可能都會自問一下，點解我唔走呢？佢講得好直接嘅，佢話我哋都憎恨家庭，卻不得不待在那裡。佢話我間房入面所有嘅嘢都係無非係精心挑選嘅廢品啊！但系佢呢又做唔到好似日本人所讲嘅断舍离啊，系啊，佢始终喺度抱怨抱怨抱怨，咁最终呢拉金都系冇离去，喺同一个工作岗位入面做咗成世啊，做图书馆管理员，一个比较沉闷嘅工作啊，稳定嘅工作。佢入面呢有一啲引用又好有趣嘅，当佢话佢他从人群中走出去，佢一睇到呢句话嘅时候呢，佢激动到好似系一种性冲动咁样、啊，佢描述到、好似一种性冲动咁。跟住呢，佢想做咩？佢想好似一个水手咁样远洋漂流啊，唔使理嗰啲好精致嘅生活啊。佢话呢生活呢系该受谴责的完美，但系呢最后嗰个词都系完美咯，即系其实佢好挣扎。佢知道呢啲系完美嘅，佢又知道呢啲系该受谴责嘅，但系最后佢都离开唔到。 是，但起码佢即系话渴望呢个孤独，佢始终都系冇结婚、冇组织家庭。 系啊，呢个坚持好好重要，因为佢1920几年出世嘅一个人咧，哇，我真系好难理解佢可以 抵受住幾大壓力啊！依家你話咁樣係好都幾正常，即係單身咪單身，但係嗰個時代喎， 走得好前㗎， 係啊，好前衞㗎，屬於 係。我哋下一集會繼續介紹菲利普拉金， 係啦，佢後期嘅詩其實更加大膽。 嗯，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